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谁的声音那位大声降临，互动游戏欢声和笑语， 发他一起发他乐乐。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咖来了，我是主持人秦鲁一。 大家好，我是杰克唐。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期大咖来了，我们的音乐呢要稍微的变一下下。 其实刚才那音乐吧，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有一符合霹雳舞王的气质。 是啊，今天我们的主题非常的劲爆啊。嗯，是有关江湖的，但是现在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作为北京电台的著名歌手杰克唐，知道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吗？ 我能假装不知道吗？这当然不行了，因为我刚才还特意学了一下这首歌，就为了在现场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倾情演唱。 所以今天大咖来了的大咖来宾就是这首主题歌的电影《山河故人》的著名导演贾樟柯导演。欢迎贾樟柯导演，欢迎您。 欢迎贾导。 刚刚贾导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啊，非常欢迎贾樟柯导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谢谢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樟柯，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咖来了栏目跟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好神奇，就是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说到了霹雳舞王这个事儿之后呢，我现在看您就脑海当中就把我们的直播间 闪现出两个贾樟柯导演是吗？跟大家对贾樟柯导演的印象非常不同。 但我觉得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人的很多面性。可以，其实可能导演是其中一面，还有其他的很多面相是我们可能可以通过大咖来了去看到的部分。 其实贾樟柯导演他有很多电影啊，我觉得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两个字就是江湖，比如说他的电影《江湖儿女》哈，包括这个我们正在听到的小舞 小舞、 站台。江湖两个字可能在我的小时候我会觉得江湖它是不是一个贬义词呢？可是现在长大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有一点点江湖气的同学们是那么的有血有肉，活生生的非常具有生命力。所以贾樟柯导演，您是怎么理解江湖两个字的？ 我的电影里面确实这个 可以离咱们的话筒近一些，贾导演。 我的这个电影里面确实这个江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和主题啊。你像比如说我第二部影片《站台》， 对， 那部影片虽然不是讲这个江湖世界，但是实际上里面的人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动作就是闯江湖。他们过去是县城里面文工团的演员，后来改革开放了，然后他们开始演出这个流行音乐、摇滚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一路上啊，从山西到陕西到内蒙古，一路流浪演出啊，闯江湖，遇了不同的人跟事啊，我觉得那是我最早的一部关于江湖的电影。那么后来你比如说到2006年的《三峡好人》，它是讲情感的，但是里面的人物呢，一男一女，男的女的都是从山西去了三峡，男的找他过去的妻子，女的找他的丈夫，他们都是千里而来啊，就是寻找这个爱情。虽然不是这个江湖电影里面寻仇啊、报仇这种，但他们要解决一个情感的问题。那背后呢，其实也是一个江湖的底子，江湖的故事。那我本人呢，我觉得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因为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县城大就是更加的不像北京啊，很多大院，很多机关，很多大家都是在这个机关的大院里面长大的，那在 县城里面它有传统的这种人际关系，民间社会的色彩更浓，那里面有很浓烈的这种情感，就我们讲爱恨情仇嘛。那同时呢也有一整套的，就在这样的一个民间社会，在这样的一个人和人相处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相处的这些原则准则啊，比如说诚信，比如说义气啊，比如说这种一诺千金啊，这些东西，忠义啊，这些千百来年来我觉得一直在指导中国民间社会人们的生活。真正以江湖为题拍电影还是上一部故事片，因为我上一部电影是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在中国上映的。 对对对，那部影片在前面的就是《江湖儿女》了，是我的这个上一部故事片，就是以江湖命名。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它最主要就是说时代变革非常快，就是生活方法改变很剧烈。但是这个江湖这个概念，江湖里面人和人生活的过去的那种情感的依托原则准则也改变很多，所以整个那部影片其实在讲变化中的江湖。 因为其实我们老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说到江湖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气质，江湖的气质，所以就是那种爱恨情仇还有所谓的那些原则，它在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个江湖也是在发生变化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互动哈，想跟各位在听听 FM 大咖来了节目的聊天室当中跟各位来互动的，就是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做过的最江湖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对， 所以先问一问贾樟柯导演，您做过的您会觉得最具有江湖义气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两件事情吧，一件是讲不完这个 就我很多有江湖义气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江湖感最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在高二的时候，这个还跟霹雳舞有关， 还真跟霹雳舞有关。 那个时候因为我这个我是看这个电影霹雳舞啊，就是看了7遍，然后呢就模仿里面的人物，就琢磨那些动作，就学会了霹雳舞。但那个时候呢我们那儿有一个乐团他们要到处演出，那这个乐团他觉得霹雳舞特别受欢迎，需要找一个会跳霹雳舞的人，就找到我，正好是一个暑假，然后我特别幻想外面的世界，特别想跟他们出去演出，然后就跟我家里人说，我说大概要走一星期吧，去山里面我一个同学家去补习英语骗我父母，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就跟我第二部影片《站台》里面的故事一样，分餐露宿，从汾阳我们那个时候是一路往西过黄河，到了陕北，一直走到这个内蒙古的伊金呼噜盟，然后离家太久了，我就回来了。但是那个短暂的那个我们叫走穴生涯啊，确实是这个江湖生活，一路上大家的这种互相的照料，所见所闻。因为我们有几站是这个器材啊大卡车拉走了，我们这些演员啊就坐那种长途公交啊长途汽车从一站到另一站啊，不要说别的，就那一辆公共汽车人来人往，你就能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走着走着车突然停了，上来一个家庭都穿着校服，他们在奔丧，再走再走，然后上来一个病人，再走再走，这些人下去了，又上来一个小偷啊，各种各色人等就在那个车厢里面我觉得你会了解生活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让我非常迷恋的一个生活记忆。 对，那次公路片你知道吗？ 是公路片，对。 那次经历距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那是应该是八八年， 八八年 的时候，对， 30多年了， 对，那很久远了已经，对。然后实际上，我觉得你像我们这个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觉得这个江湖对于一个这个。看这种江湖电影或者江湖小说的人来说，它其中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就是这些侠士啊，它可以移动，它可以走。然后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都非常方便了，我们从另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我们去上海3个小时、4个小时高铁就到了，但是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 啊，那比如说我住的我是县城，汾阳县城，我如果从汾阳县城去某个村子里面，有可能就是几年都去不了，因为就只有自行车。所以它江湖里面有很浪漫的部分，这个浪漫的部分跟广阔的外面的世界，接触不同的人这种欲望有关。 对， 那这个中学的经历就让我特别难忘。你要说这种江湖的情感啊，我也讲过这个故事，就是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这是第二个哈， 对， 我要说的跟江湖有关的您的故事。 大学第二年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离开了老家嘛，但是我在家乡有很多好朋友。那时候从太原到北京要坐火车，在那个山里头走一夜，大概走12个小时。才能到北京。有一天早上我这个刚起床准备上课，我一个山西的朋友就来了，他是坐的夜班火车来了。来了之后，哎呀，我急着上课，我说你等我一下，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我就上课了。下了课就跟他在食堂吃了一个饭，然后我就以为他来办什么事儿，他收拾收拾东西说我就回去了。我说你来北京干什么？ 就为了看你。 他说我来看你啊。所以他这种12个小时的火车来啊，这个然后见我一面，又12个小时的火车回去，而且最关键那个时候没有电话，这个没有约，哎，他突然就出现了，然后哎，突然又走了，多少年之后，我特别特别难忘，我觉得一个人生命中拥有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记忆是很美好的，这也是江湖比较让我心仪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故事里我听到了一个词，就是一个感觉吧，一个元素，就是等待。其实包括江湖儿女当中也有等待的这个部分，有错过，有等待，有重聚，好像是那种缘分来了又去了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我们现在在听听 FM 的大咖来了节目的聊天室哈，刚刚我们抛出去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亲人做过的比较江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这个听友也在聊天室当中留言，很多其实是在打招呼哈。比如说这个4438看到你了，然后1128 8740，他们都在说贾樟柯导演喜欢您的江湖儿女。 这边还有一个叫小猛虎的，这名儿听着挺江湖的，有没有江湖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然后这位叫做安的朋友，他说小山回家，小五站台梁子，作为同龄同乡，感谢科长为家乡做的一切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今天的大咖来宾贾樟柯导演来互动，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留言来互动，也可以说一说您喜欢的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到底是哪一部呢？同时在我们的新浪微博的听听 FM 的新浪微博也可以看到今天的视频直播，在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同步可以看到音视频的大咖来了的直播。 其实你知道吗，刚才就是我们在问大家有哪个特别特别江湖的事情和事件啊，其实刚才说的是故事片，比如说像站台啊，还有包括像三峡好人啊，江湖儿女啊，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像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它虽然是一部纪录片，但我觉得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事儿也特江湖，就是有一种江湖的气质。 是一以贯之的是吧， 有这个大风大浪。 对，就是会有一种我就死磕的感觉，就是好，这个水不是蓝的，我小时候听的是蓝的，为什么是黄色的呢？那我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多浪漫的一件事儿啊。 是，而且这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海报也特别讲究啊，就正看是海洋，但是倒过来看是一座山。 对， 这是怎么来解释？ 这个海报特别有趣。当时呢，这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拍这部影片呢，是想拍作家。因为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作家，一个是作家所经历过的这种乡村生活。因为今天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快，大家都在城市生活，或者离开家乡，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但实际上这个中国社会5000年这个农村农业文明啊，塑造了我们想了解今天的城市，想了解今天的我们自己，可能还要去看一看我们怎么从农村过来的。所以就想拍这部影片，但是谁来讲这个故事呢？就想到了作家。因为 我们有很多作家是农村成长起来的，他们呢拥有丰富的农村经验，而且是一直在观察农村，写作农村，他们又特别会讲，这个表达能力特别强啊。 找到了三位作家老师啊，余华啊， 梁 红、 梁红、 贾平凹，对， 三位老师来讲这个故事。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呢，就几代人接力的讲他们所经历过的，你可以说大风大浪，因为背后有中国社会巨大的变迁， 对 啊，这个差不多是共和国从49年以来的所有的时代记忆都在里面，也可以说是细致入微，而这个今天看起来那些细节，那些细致入微的东西，可能也是惊心动魄的，包括像贾平凹老师讲他的家庭，讲他怎么一步一步从农村成长成一个作家，讲这种余华老师讲他在一个海盐县城里面如何面对一种庸常的平庸的生活来摆脱他。梁红老师讲他的家庭家族，他们几位就非常大方的接力，讲这个一个还是电影中有四代人的中国往事。 他们在讲的时候，您都坐在他们的对面吗？ 我都坐在他们对面，我都是像今天你们一样，我也是个主持人，也是一个 采访 者，访 他们是吗？ 我跟我的这个同事万家欢，他这个我们俩是联合的这个脚本写作者，他以前在这个媒体做了十几年文化记者，非常会做这个采访提纲资料收集，我们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资料收集之后，说实话，因为这些作家非常著名，他们在公共的发言、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演讲里多次提及了他们的经历，但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先了解了这个他们在公开的场合讲的这些之后，我们才可能问到更细节的、更深入的、更私人化的话题。 是， 那当我们拥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坐下来一对一的聊的时候，我觉得确实这个方法是对的，因为在聊的过程中，老师们发现好像你很理解他，很了解他的生活，他就会回到更细节的东西讲给你，甚至当时的光线、当时的具体的心境、心情。 好像您现在其实在疫情之前有很多时间是在老家山西。 对， 刚刚您说这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是从回忆我们从土地当中来的这样的一部纪录电影哈。我记得您说好像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忙于拍电影是不太经常回到山西的，甚至会觉得老家的有些人情世故有可能跟原来的朋友聊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后来又回到山西，花很多时间在老家待着，而且乐在其中？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上一代人，其实跟家乡的这种关系里面有很复杂的一种情感在里面。你像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有好多亲戚，他们离开家乡之后，有的几十年不回家乡。我自己的我父亲的三哥，我的三伯，他是大学读钢铁，后来分配到鞍钢，之后再回去就是我父亲去世，几十年没有回去，就是他们跟那个可以说那个伤心的土地啊，有很多太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故事。那到了我了啊，在我这个成长过程中，确实也有一种强烈的离开的冲动。因为呢，客观来说，确实在农村，在县城。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很多资源是匮乏的，生活的机会也是有限的，那大家就通过各种方法要到远方，要找自己喜欢的生活。我到今天我都鼓励年轻人离开，可能在山西的离开山西，在北京的离开北京，你总要去见识更不一样的世界，了解它。那我当初离开山西的时候，当然主要是我热爱的这个艺术啊，就是电影在一个县城里是无法实现这个理想梦想的。那哪里有电影？大城市有啊，北京有，上海有，那就到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啊，很自然就留下来。当然你从事的工作生活的这种范围产生很大的一个改变之后再回去，确实在有一段时间是回去好像有点不适应，有点跟 儿时的玩伴啊，童年的朋友啊，共同语言也不是太多了，但我觉得那是一个阶段。 嗯 啊，当然里面呢也有那种因为城市跟这个县城跟乡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城市里面我们大多数没有亲情关系啊，因为我们都是上大学认识的，当兵复员了认识的啊，或者后来打工来了认识的，大家都不是从小一睁眼就认识的朋友，更不要说血缘关系的，所以人际关系的负担其实不像这种县城那么厚重。那在县城里面你要面临家庭啊，家族啊，你像我们贾家是一个大家族，有很多表兄弟堂兄弟堂姐妹啊，那由此呢就会有非常多的人际关系，更不要说有那么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慢慢都会发现城市情感上的缺失。那比如说你可能是北京人，那你在这里有舅舅啊，有姨阿姨啊，你的生活是完整的。 是， 但是我山西人，我来了北京，我这方面是没有家庭生活了。 人在异乡还是为异客，还会有这种 感觉。对，还是异客嘛。所以你就非常有就开始渴望那种生活。 是， 我甚至有时候我在这个听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谁家孩子过满月了，谁家孩子这个结婚了什么的，他们去参加婚礼参加满月喝满月酒，我都特别羡慕。我觉得哎呦，聚聚一堂啊，你比如说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聚聚一堂聊聊天，我向往那种生活开始。某种程度上我确实，我前一段时间跟这个作家李静哲老师聊天的时候，他说小贾，你知道我跟你有一个很大区别是什么，说我是一个大院长大的，所以我是这个社会主义大院长大的孩子，说我没这些牵绊啊，但是你是一个这个家族街道这样一个市民社会长大的，你是有这样的情感的牵绊的。 对， 我觉得确实有这个区别。那我觉得这是我啊，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这是我。所以到2015年吧，我记得还是2017年，我具体忘了，我就回老家生活比较多，而且再回去完全可以融入。因为你已经成长了，大家其实有非常多的共同语言，只是你从事那块事业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不太了解你们电影界怎么样了，当然也会谈一谈电影啊电视剧啊，聊聊天啊，同学们也会问问你八卦啊什么的，对，这些也会有，但是不妨碍生活有更广阔的公约数， 对， 更广阔的内容， 因为生活嘛， 其实是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江湖，江湖其实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非常有人情味儿的一种感觉，活生生的一种感觉。而贾樟柯导演其实回到老家山西，也是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童年的那些玩伴，那些亲朋好友带来的那些人气，那些人情味儿。 对，让我想到了天堂电影院，不知道为什么在讲的时候啊。 对，其实我受一个中文一个词影响很大，这个词就叫做饮食男女。对，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啊，它应该是戴震先生所提出来的，就是这个词本身有对人性的一种宽容，对人的这种生活的多样性，对人的欲望，对人的世俗的一些生活内容的一种包容。对，我觉得拍电影就应该这样，对吧？拍电影它就应该这个能够体察跟接受生活的全部。 那其实刚才有说到纪录电影和这种故事片会不太一样，那 对 像纪录电影的话是会提出问题，还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发现问题？ 其实纪录片我想每部纪录片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一定还是有一种预设的一个希望比如说我们拍这个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当然预设里边就是他们会讲农村的生活经验，大概农村的样子我们也都了解我们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把我们印象中的农村讲出来，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纪录片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你会发现跟你预设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可能会推翻 它有太多的这种可能性。就是没有预设的纪录片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没有意外的纪录片也是 那是没 应该很笨拙的 那 所以 意外我们这边也有 我们现在因为打开来了是一个非常注重融媒体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的听听 FM 的这个号上面去看到视频， 是的， 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 听听 FM 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来看到大咖来了节目。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大咖来了节目的第一个互动环节，叫做听听盲盒。 奇妙任务，暗藏玄机，猜不到的才是最有趣的，听听盲盒。 刚我们聊了很多贾樟柯导演他的工作哈，现在要进入一个比较轻松的环节，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四个盒子放在导演的面前，需要选出其中之一，其中有一说一，言之有物，你问我答，各种环节有点提心吊胆，对吗？贾导演，来，咱们选择其中一个， 打开吗？ 打开它。 人生就像巧克力，不知道拿的是哪一个， 拆开它 看看是惊喜还是惊吓。 惊吓，惊吓比较好。 惊吓好呀。 哎呦，这个问题啊， 就是 我要说吗？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是叫做你问我答的环节。这个环节其实因为我们这期节目是在网上做了很多的预热，所以就提前有些听友啊给我们留了言，我们来听听这位听友他提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贾樟柯导演您好，看过您的很多电影啊，比如说是《站台》还有《三峡好人》，我就有一个疑问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您几乎每一部电影作品里边女主都是您的夫人赵涛呢？是因为夫人不让您用其他的女演员吗？ 哎，提出了一个 赵涛老师听节目了吗？ 是惊喜还是惊吓的问题呢？为什么电影的女主角都是赵涛老师？ 这个问题啊，我很乐意回答， 是吧？ 乐意回答。 对，因为这个笼统来说呢，赵涛老师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 表演艺术家， 对， 艺术家， 艺术家，他演的 是 特别好，最起码我觉得。这些年我觉得他第一次演电影，他以前是这个舞蹈演员，他是这个北京舞蹈学院学民间舞的，那后来呢大学毕业呢就分配到山西师范大学教舞蹈，当了舞蹈老师，那也教舞蹈也表演。然后我当时拍《站台》呢，因为那个影片是讲这个文工团的，当时呢有这个女主角呢有几个条件，一个条件呢会跳舞，再一个条件呢会说山西话，再一个条件呢必须长得像山西人。 山西人的山西人的特征是什么样啊？ 这个说不清楚，这个说不清楚，只有你看到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对，所以我后来呢，我们找了很多啊，这个可以说把华北的这些表演团体都找遍了，唯独没有找大学。因为没有往那块想，一般一直在歌舞团啊什么文工团这些找，话剧团。那后来呢就是很偶然，我的一个同学说山西师范大学有一个舞蹈专业，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发现了赵涛，那个首先他是个山西人，为什么呢？我一看我觉得他特别长得特别像晋祠里那些雕塑。这老家人啊，这是老家人。然后再一个呢，他正好上一套舞蹈课，他教学生跳舞，那跳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就这样也会说山西话，当然会说山西话就合作了。但说开始说实话一开始我没有想到会合作那么多，因为就刚才说那么多条件，实际上我当时是照特型演员找的，演完可能就不适合了，后面的电影可能适合别的演员。 那是为什么演了一次之后后续还有那么多的合作？ 其实就是整个这个站台这个电影是他第一次演电影，里面有大量的台词就是赵涛颠覆了我的剧本，就他拿到之后他觉得读得不顺口。 在被导演被颠覆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改编得非常口语化，非常女性化，非常生动。有一场戏我记得就是把我给震撼了，就是有一场戏是他跟另一个女演员，现在也是导演杨丽娜导演，他们两个人演这个文工团的两姐妹学抽烟，整个那个对白都是 他们自己设计的， 非常好 啊，都是比较即兴的， 而且他有一种能力，就是把主要的叙事讲了，还能把这个屋子之外这个县城在发生什么给你描述出来，那个想象力很丰富。所以我到后来在拍《任逍遥》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请他来演，就这样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就 演了很多部。 其实我自己还想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都是一家人，那这个片酬 后续是怎么来处理呢？我们在大咖来了今天新年的第一期节目下半场的时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哎，一家人片酬怎么来处理呢？要有请问贾樟柯导演了，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们稍后再见， 一会儿见。 山自山水，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谁的声音？哪位大声讲理？互动游戏，欢声和笑语， 啪啪一起把它来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咖来了，我是主持人秦鲁一， 我是杰克唐。 大咖来了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啊。今天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啊，来聆听贾樟柯导演做客大咖来了，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贾樟柯导演。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贾樟柯，很高兴跟大家继续聊天。 欢迎导演，也非常欢迎各位听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大咖来了节目的聊天室当中积极的点赞，积极的互动，就会成为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幸运听友。 对，我们幸运听友是有奖品的， 有奖品的大奖，贾樟柯老师签名的两套书籍《假想一》和《假想二》。哎，贾樟柯导演已经举起了这本书，绿色的封皮是贾樟柯电影手记，两套，一套是两本，送给点赞最多的朋友和积极互动最为积极的那位朋友。 对， 所以大家积极在聊天室当中来互动点赞留言吧。 没错， 我们的这个互动就是，哎，江湖你眼中的江湖是怎么样的，做过的最江湖的事情是什么， 对， 以及看过的贾樟柯导演的电影是哪几部呢？ 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积极互动啊，比如说刺猬 Vivi 他就说啊，贾科长说过妻子赵涛永远让他有新鲜感，还说过他是缪斯女神，请问在演艺圈的这种诱惑纷繁当中，普通人一粒鸡毛之间，贾科长是怎么从自己的妻子身上不断找到灵感，夫妻俩的相处之道是什么样的呢？不如我们就先从刚才鲁一问的那个问题，这个钱归谁管？ 这钱，对啊，这是拍完电影之后这片酬怎么来分配呢？ 这个我记得拍站台的时候啊，因为每部影片呢，我们有一个工作原则，就是在家里头不谈工作。 哦， 就是哪怕我写剧本，他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说实话，直到今天，我每写一个剧本，我都不确定是不是他来演。所以经常有人误解说：“哎呦，贾导，你是不是老给你妻子这个赵涛量身定做？” 嗯， 确实没有这样过。 其实 每一次写完我都 不确定， 都不确定，都会想由谁来演。那最后我觉得还是他来太合适。当然，这个赵涛老师随着他的这个演绎的进步，他有一个很大的跳跃，我记得他是在这个山下好人之后，山下好人之后他这个表演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让我非常惊讶。那背后他也付出很多这种学习努力，就是他可以饰演这个人物的这个宽度啊更宽了，原来吧都有点靠近他，都是比如说山西女人啊，都是这个种，比如说这个会点跳舞什么的，任逍遥也要跳舞，这站台要跳舞，山下好人之后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蜕变，啊，每一次呢也都不确定是他演，最后还是他演，每一次呢我的制片都会跟他谈片酬， 是真的会谈片酬，是吧？ 那么一开始人家谈得很认真的啊，那工作嘛啊，我记得拍站台的时候，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这个很多演员是第一次演。电影，然后那个我的制片呢就很着急啊，经常因为长镜头嘛，一条就一本胶片就跑完了，然后当时我的制片主任就给同志们施加压力，就说好好演啊，一定要专心啊， 拍完一会儿胶片就是一台彩电没了、当时是用彩电来那个进行这个计算的， 非常直观、 然后就那个、我记得有一天赵涛跑来说，导演那个我不要片酬了，我浪费了很多彩电了。 彩电是计量衡。 对，这个对我工作很大的支持吧，我觉得其实从来没有计较过啊、条件好就正常收，条件不好啊，没有也就算了。 所以其实也回答了刚才听友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怎么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就是从来不计较，是吧？ 对，而且、还要把它纳入到一个正常的工作体系里面。 对，而且我听到了还有那种互相欣赏的部分在里头。 他确实演得很好。 是的。懂欣赏这个事儿很重要。 是，其实导演的很多这个电影哈，我觉得很多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比如说刚才咱们一开始放的这个《山河故人》的主题曲哈，这个我们的北京电台的著名歌手杰克唐也是稍微的学了一下，是吧？ 对，我真的我拿起了手机的这个 歌词儿， 对，我试试啊。 伴奏有伴奏，我来放。 好，我 有请这个著名歌手杰克唐在贾樟柯导演面前来唱一下《山河故人》的主题曲。 欢迎，天哪！ 欢迎 导演 欢迎。 山自山，水自水，时光轻轻催，花不落，不等不追。心无畏，自有泪，情爱满空杯，天尽头，不醉不归。 就唱这么多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给人改编了。 啊，是吗？ 对，听出来了吗，贾导？ 哎，我特别喜欢刚刚你的那个是叫颤音吧？ 哦，好吧， 那是你颤出来的吗？刚刚 是颤出来的，主要是因为心虚，我觉得哎，这个调好像跟原来的不太一样，然后我就跟着那个自己自由创作了一下。 特别好哎，我觉得我真的是由衷的赞美 你，真的由衷吗？ 我真的特别由衷。导演觉得怎么样？ 非常好。 就是、 下一部电影的 现场就是不一样。 下部电影的主题曲定了吗？现在 可以预定， 可以预定。 这段我要截屏。 我们这个有一位听友在问1207啊，他说在清朝还拍吗？在清朝其实是导演说了很多年的一部这个古装剧哈、商业片。 对，在清朝筹备了十几年，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还能等到这部影片吗？我觉得是能等到的，因为实际上，2020年我们本来就要拍了，这个定了这个清明节之后搭景拍，因为它是古装片，要在山西搭景，结果春节就那个疫情来了，疫情来了嘛，也就没有办法了。动了啊，后来就没有拍到现在，这准备的相当成熟了，那这些年一直就是没有动手呢，我觉得是跟中国当下的一个现实有关，因为现实变化还是很激动人心，很多当代的故事，你像我是在拍完《三峡好人》之后，想拍《在清朝》的，那之后拍了像《山河故人》啊。江湖儿女啊、都是当下的故事， 对， 当下 更 有一种迫切性， 中国社会现实的进程非常有关系、 对，因为我总体上来说还是一个被当代故事所吸引的导演、一直在追随这种当代生活的变化，当然我觉得在清朝它有很强的当代的属性，因为今天我们要拍一个晚清的故事，一定跟今天我们生活的处境有关啊、那说白了那部影片它讲的就是现代化的故事，因为晚清世界变了啊、中国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大变革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它跟今天还是有很强的指涉性，但是呢它没有就是当代此时此刻这么更迫切 啊，所以一部接一部，一直拍到海水变蓝，还没有拍。 就他一直被 清朝， 一直在清朝被插队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名字没起好。 在清朝好像 清朝 要改成此时此刻。 他那个剧本据说是您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操刀在做了。 这个没有，这在清朝是我跟作家韩东联合写的剧本。那个是电影学院时候是想拍武侠片了。那个时候我研究了很多武侠片导演的作品，包括胡金铨导演啊，张彻导演啊，徐克导演的作品非常喜欢。这个那个时候萌生了想拍武侠片的这种想法。但是真正想拍在清朝这个电影是这个山下好人之后，而是谁激发起我来？是杜琪峰导演。有一次我们这个山下好人在香港搞放映会，杜导来了，看完之后他说：“小贾，你其实山下好人就是一个武侠片，里面这一男一女，他没有拿刀剑， 对， 但是他们实际上就是侠客。你很会拍武侠，鼓励我说你很会拍武侠。 哎，但是我是好像有点想象不到贾樟柯导演的这个武侠片古装剧，哎，会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一种风格呢？因为过去看的都是江湖儿女啊，对吧？就这种的， 真的要打的，真的要打的， 真的要打。 我刚想说有刀光剑影吗？ 有刀剑，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个武侠片迷，这个武侠片里面这个吸引人的很重要一个元素就是它的动作啊，没有动作的武侠片我觉得是有点虚弱的。对，那个我们在动作方面想了很多，设计了很多办法，希望能够一展身手。 好，我们再来一个互动环节啊，就是直来直往的环节。 提问尽显成人之美，答题绝不拖泥带水，直来直往。 对，我们现在就是互动环节，直来直往，会提出一些不太一样的问题，调节一下这个气氛啊。 对，刚才我们 气氛很好啊，不用 调节，气氛很好，调节的更加哎，貌似喝了酒一样的那种感觉要出来。 就是、对，为什么叫直来直往呢？就是要快问快答，基本上就不加思索的去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就可以了， 千万别思索。 对，第一个问题，您的幸福感会出现在什么时刻？ 写剧本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您的焦虑感会出现在什么时刻？ 写剧本的时候。 好的， 都是同一个，特别关注这件事情。第三个就是，您对年龄的增长是什么样的感受？会对年龄有焦虑吗？ 没焦虑，从来没焦虑过。对，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它是个视野开阔的一个过程。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好像我们看不太到您是怎么来玩的。您平时喜欢怎么玩？ 写剧本 、写剧本是玩吗？ 写剧本还是玩？写剧本是工作。我喜欢玩东西很多，但是实际上工作忙起来，我唯一保留的就是游山玩水。我特别喜欢游山，我就没事的时候，我都会到郊区看看山，看看水。 刚才说到写剧本是既占了幸福感，又占了 焦虑感， 所以其实不是说剪辑或者说前这个拍摄的时候更有焦虑感和幸福感，而是在脑海当中去构建它的时候。 对，因为剧本是一个电影最雏形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非常依赖这种焦虑感，因为你写剧本说如果没有焦虑感，如果没有这种困难。那个剧本肯定，因为我们拍了20多年电影了，说实话就是个熟手了，怎么写这都可以唰唰唰写下来啊，凭着经验，那是有问题的。但如果出现不了焦虑感，就出现不了挑战，就出现不了你新的想法。 对，其实对于主持人来说，我觉得焦虑感也很多时候出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哈。 是， 对， 确实那种焦虑感会让你会想出下一个问题要问什么， 比如说 就是你要发现一个新的自己嘛。 对，而且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才会有新的一种蜕变的一种感觉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号召大家更多的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咖来了节目来互动，就有可能在最后的点赞成真的环节获得贾樟柯导演的两套书《假想一》和《假想二》。 是的， 点赞数量最多的那位朋友和积极互动的朋友就有可能来获得这两套 书籍。 嗯，没错，一会儿呢我这边已经有一些好的留言都已经加精选了，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自己哪个留言加入精选当中，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多多点赞。 嗯，其实现在贾樟柯导演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哈，蓝色的，有点像工装。 嗯， 但是他左胸前有一个标志，是您的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这样的一个符号，是吗？ 对的啊，这个是我们平遥电影展的工作服。 嗯，这也是相当于带着 logo。嗯、 对， 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整个 展示一下我 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套工服当做国际电影展的一套工作服呢？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电影展电影节都是红毯、嗯、香车美女特别华丽不灵不灵的， 这像车间是吗？ 对，就为什么有点像是车间的工服的感觉。 对，我很喜欢这种工服的感觉，因为我们在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办之初，我们内部就有一个共识，就办一个电影展，对于办电影展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要为电影服务好，为电影工作者服务好。 嗯， 就所以这个衣服呢，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同事带来一种工作状态。 嗯，哎，其实说到服务，我还真的想到，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说电影是第六艺术嘛，它是一个艺术。刚才您我说是第六艺术的时候，您好像定住了，您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 第七吧，好像是 啊，第七，是第七，对，第七艺术， 这 数学不好。 你的这个主题曲完了。 对，所以其实它作为一种艺术创作， 嗯， 那您会觉得？嗯，之前我看过您的采访当中也有说过，其实是、嗯、是要把很多的东西作为大众给大众介绍出来的、 嗯、 那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您觉得它是更像一个服务者还是更像一个创作者、 嗯、哦，这个是两方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国际电影节，因为我们是在2017年创办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这个电影展呢是在平遥古城，一个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一个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举办的、 嗯， 那作为一个电影展来说呢，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服务电影工业，服务电影创作、 嗯、 一年从全世界我们挑选60部影片，都主要是几部分影片，一部分是年轻导演的新作，这些新作具有创意我们做的服务就是找到他们、 嗯、 呈现给观众，然后通过电影节的这种强大的这种转换体系变成一种文化的一种成果被公众了解那这就是在做服务嘛那有时候呢这个电影创作就拍电影本身就不一样，拍电影本身呢它又分为两种，一种确实是为观众服务的这个特别是类型电影 和商业电影另外一部分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自我的一种表达就是你对生活的新的发现新的认识，对电影这个媒介新的方法可能性的这种挖掘，那它就更偏创作向。但是放到这个国际电影展呢，当然国际电影展已经进入到一个策展时代， 嗯， 电影展本身怎么节目架构，你的提出来的主题你的论坛的设置，你的这个也是创意在里面，但它总体上是一个服务电影工业，希望电影工业能够发展得更好，希望这个年轻导演能够成长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平台。 嗯，我觉得其实平遥影展啊，它非常不同。嗯、第一，首先可能就是它举办的地点非常特殊，不在北京，不在上海。 嗯、 我们都觉得国际影展威尼斯、 嗯、 戛纳哈都是这样的地方。 嗯、 平遥它这个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您觉得对这个影展来说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符号的感觉呢？ 嗯，我首先我们是一个后办的电影展、 嗯、 我们到2022年即将迎来第六届 是 那么我们国家呢已经有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他们一个是在首都，一个是在魔都、啊 嗯、 都是在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都是在都， 都是在都举办的、 哎、 那我们在这创办一个新的影展时候呢，我就把视角放到了小城市、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其实文化资源是需要流动起来的，因为我就是在小县城小城市成长起来的，成长过程中非常渴望这些文化资源。另外一方面呢，平遥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从历史的优势上来说，它是我们国家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县城，里面的城市结构、 嗯、 它就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嗯 啊，那你再也没有在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上面办电影节更有一种文化感的一个地方了， 嗯 啊，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 那这个它周边的这种山西省厚重的历史。我们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的这个中国我们国家60-70%的地上文物都是在山西省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中国的古代过去灿烂的文化，山西是避不开的啊。那你比说到这个平遥，我们首先想到国宝级的寺庙双林寺、镇国寺、周围的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整个晋中那一片平遥所属之晋中市都是文化富含的富矿的区域。再一个呢，就是地理方位，在传统上这个平遥呢，它是这个介于这个长安跟洛阳之间，就是这个东都跟长安之间，它是叫中都啊，那个地方中州，不叫中都，叫中州，它这是传统上的一个中心地理位置。那今天呢，它实际上是北京到西安之间的最中间的一站，从北京到它那儿3个多小时，从平遥到西安3个多小时，所以它又衔接起这两大。西部城市跟首都这样一个城市啊，所以整个这个地理方位、历史的文化，我觉得是很适合做电影展的。 对，因为我觉得平遥对我来说，我去过平遥啊，我就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活着的古城哈，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景区景点，它可以真的看到当地的原住民， 因为人们还在那儿生活，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您选择刚刚说了一些这个选择这个影展的一些影片哈，在平遥这么一个独特的地方办影展。这个选择影片的话，您有什么样的作为您个人的一些考虑呢？ 平遥电影展这个正巧我也打个广告哈，平遥电影展在北京1月7号开始在中国电影资料馆， 这个活动就叫平遥电影展 在 北 京， 这是完整的一套。 对， 对，我们把这个电影展从平遥把今年优选的影片带回到这个北京来。因为影展去年第五届是8天时间啊，毕竟能看的人有限，我们把它以后每年都会做。我们第一部分是国际精选，我们精选了4部影片啊，有来自柬埔寨的，有来自法国的、比利时的、俄罗斯的，都是不仅，而且我们在几乎全部是在平遥做的亚洲首映，而这些影片里面有2部今年已经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大名单，进入了 这个眼光。 对，这个眼光我们是还是这个很自信的啊。那我这个鲁伊提到了这个选片啊，首先我们平遥电影展呢，从创办之初呢，因为考虑到平遥是一个县城，它的容载量有限，所以我们是走了精品影展的道路，我们不求大。你比如说北京电影节跟上海电影节都是在千万级人口城市，每年展映400部、300部、500部电影，我们每年的60部影片。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聚焦于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就是非西方国家，包括亚洲、非洲、南美洲、东欧这样的一些区域。这些区域有个特点是什么呢？电影创作非常活跃，电影特别是年轻导演的创意非常新鲜，但是呢它不是传统的电影的这种大国他们的这种传播能力不够，但这些影片是急需被我们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所了解那我们中国呢，我们背后的我们这个本土的中国市场呢，已经到2019年已经有1000多部影片，其中60-70%是年轻导演的作品。这么大的一个量，是非常需要有一个精品的影展，能把其中的优秀的影片介绍给世界。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即使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了解国际潮流的一个窗口，又是让国际世界了解中国年轻导演的一个潮流。所以我们从区域上划定了这些非西方国家，从这个人选上我们主要是青年导演青年导演的1-2部影片，我们国际青年导演的单元叫做卧虎，华语青年导演的单元叫长龙， 我 们这个李安导演这个授权给我们的，这个人家有的观众开玩笑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英文名字是全球最长的英文电影名字，叫平遥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哎呀，这个定语太长了， 这个是李安导演授权， 因为他的长，所以容易被记住哈。平遥国际电影展，其实之前啊，我看到 贾樟柯导演啊，去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就也是跟表演演员有关的，是吧？这是您的综艺首秀吗？ 不是很首秀，我那个好像叫做飞行什么 飞行嘉宾。您平时看综艺节目吗？ 偶尔也看， 也会看哈， 也会看。 所以也号召大家啊，积极点赞。马上要进入的就是点赞成真的环节。 大咖福利时间，点赞让你美梦成真，点赞成真。 点赞数量最高的听友，我们再号召一下，呼吁一下大家。 对，还有最后的五分钟， 一点点时间，再积极点赞吧，就有可能成为幸运听友，获得贾樟柯导演的两套书《假想一》和《假想二》两套书籍签名。 是的，而且我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哈，真的是有一位朋友说，我一直在跟身边的朋友推荐《山河故人》。 还有这个噜噜的这位听友说，他说贾樟柯导演的声音和分享好治愈呀。有人说过您声音好听吗？ 没有， 好像 我说实话，我平常不敢听我的录音。 但是您之前做过一个声音的音频的课程是吧？ 是 跟电影有关的， 跟看理想做的这个电影略知一二。 但这个声音您自己会回听吗？回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呀？ 因为工作嘛，不得不回听。我回听的时候就觉得好陌生，这个人是谁呀？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录出来了之后，都觉得哎，这是谁啊？但是习惯了就好。所以 那看来我还是工作的不多， 需要更多的从事声音工作哈。 对对对， 我们来看这位叫做特梅普的朋友，他说在平遥工作过一段时间，山西物产丰富，平遥那会儿还是国际摄影展，还没有电影，之前是摄影展是吧？ 每年九月是摄影展，平遥摄影展，十月是平遥国际电影节。 还有这边的朋友说啊，最喜欢任逍遥是感觉是一个喜剧题材的，就说明啊，贾导真的是全能导演。这边很多的朋友 对 每个人的品味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可能我总觉得就是对于您来说不同的风格的电影您自己在去把控他们的时候会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自己的气质或者是一个角度吗？ 如果说一以贯之，我觉得我是特别喜欢幽默的一个人。就是拍再沉重的题材，但是生活本身它是充满了欢乐跟幽默的所以每部影片里面我觉得都有幽默的成分吧。我不觉得我能拍喜剧，但是我挺会拍幽默的， 有幽默感。 是有幽默的这个味道传递，隐隐的特别内涵的传递出来哈。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我们一起来倒数5、4、3、2、1，看哪位听友点赞数量是最高的，我们一起来吧。 好， 5、4、3、2、1。 那么把这个 我们的工作人员 点赞成真， 就会截图发到聊天室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位朋友他是点赞数量最高的，这位朋友呢他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大咖来了的大咖礼物了。一会儿在聊天室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截屏啊，我们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一定会看到这个截屏的。我们其实啊还有一位这个双月映雪的听友在聊天室啊，他就留言说是不是有点土味文化传承的感觉，而且还很时尚，是不贾导？双月映雪说他可能是针对这个咱们的影展来说的是吧？ 接地气吧。 接地气。 其实说到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家乡的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尤其是有时候小的时候想向往自由，向往江湖，但是人在江湖飘呢，有的时候也会心里面需要一个着落，需要一个根， 对的， 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的，我们的这个截屏会在聊天室当中呈现出来。今天非常感谢贾樟柯导演做客大咖来了，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友的积极互动参与。接下来的节目是情感夜航船 那在最后我看到了这个点赞助力榜第一名是 Transformer 313。 Transformer 就是变形金刚的意思吗？ 变形金刚313，它的点赞数量是16030，我估计他没干别的，光在那点小心心了。 祝贺你，那么再见了，这就是今天的大咖来了， 拜拜 拜拜。